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《老人与海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千阙歌》。下面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陈奕迅演唱的《路一直都在》和毛阿敏的老歌《历史的天空》。 穿过人潮汹涌，灯火阑珊，没有想过回头。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走完？哦，我的

如今世上无道，好像是再看一眼就是一生了。哦，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分不开离不了，哪怕你偷笑。花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原来等待可以是一把刀。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避不开躲不了，把日子当掉。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我的成熟稳重统统不见了。多少人在爱中苦恼，嫁个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可是相思永远青春年少，人家说我不信，好像是心一开动就要向前跑。情多自扰，我不信你就可以将我忘掉。如今是甩不掉，好像是再看一眼就是一生了。哦，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分不开离不了，哪怕你偷笑。花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原来等待可以是一把刀。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避不开躲不了，把日子当掉。花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我的成熟稳重统统不见了。多少人在爱中苦恼，嫁个我什么大不了。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分不开离不了，哪怕你偷笑。花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原来等待可以是一把刀。哦，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避不开躲不了，把日子当掉。花知道月知道梦知道，我的成熟稳重统统不见了。多少人在爱中苦恼，嫁个我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 这是一首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下面我们来听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，1994年推出，由李宗盛作词作曲。 好久没有你的心，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，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，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。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。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？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别隐瞒，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

在睡前，在听见你的蜜语甜言。 是一首张敬轩演唱的《断点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千年阙歌》，我是云云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贺敬轩的歌曲《罗曼蒂克的爱情》。 我对亲爱的你，亲爱的旋律响起，我要去会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，鲜花铺满青草地，第一日守护你，旅行到那梦的河里。我对亲爱的，跟我朝着永远飞行，穿过遥远人海，我们到这来聚聚，请你带上我的心，踏上这段爱的旅行。想千里大地弥漫浪漫之心，如烟花坠落在神秘的梦境，我想发在脑海里转个不停，编织着相遇的话题。看那微风吹开你头顶的乌云，手心握着要给你的惊喜，微笑那是甜蜜的骗局，这一刻悄悄来临。我最亲爱的你，听耳边旋律响起，我要出会这段罗曼蒂克的爱情，鲜花铺满青草地，第一直守护你，旅行到那梦的巴黎。我最亲爱的，跟我朝着永远飞行，穿过遥远人海，我们到这来聚聚，请你带上我的心，踏上这段爱的旅行。 痴狂是由陈升作词作曲，刘若英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于1995年的专辑《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》当中。 是

要被蔽隐，泛起一片迷茫尘埃滚，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痕。 千千阙歌，总有一首能够唱进你的心里。下周一早晨五点到七点，千千阙歌，我们即将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。徐小凤演唱的《不夜城传奇》，李宗盛《鬼迷心窍》，还有林关淑仪《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》，杨坤《那一天》，F 四演唱的《烟火的季节》，任贤齐《任逍遥》。包娜娜 365里路 呀，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爱要怎么说出口，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 问评委谁的眼泪在飞， 谁的眼泪在飞， 许茹芸一帘幽梦， 有一帘幽梦， Echo 歌未央， 是谁 莫文蔚演唱的《当你老了》， 当你老了， 刘德华《笨小孩》， 老天自有安排， 李玲玉《春》， 晴朗的天空对暗淡的你， 许巍《曾经的你》， 滴滴滴滴滴的难， 王明泉《万水千山总是情》， 莫须青山多绝望。 更多的动听歌曲就在星期一早晨五点到七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今天为您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楠，拯救。我是雨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吧。 灯火辉煌的街头，突然袭来了一阵寒流，遥远的温柔解不了尽头，是否就潜伏在